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你带来的也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曲，来自这个杀手不太冷当中的主题曲 Shape of My Heart， 由老牌摇滚乐队 Sting 演唱。这首歌曲将纸牌当中的四种花色分别对应成梅花是权力啊，方片是金钱，黑桃是武力，以及红桃呢，那就是心。 Heart 一语双关，既反映了杀手孤独的内心，又指代了纸牌当中的红桃，配合上 Sting 低沉沙哑的声音，可以说是演绎的天衣无缝。伴随着这首歌曲，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加精彩的音乐加速度。 As a meditation, and those he plays never suspect.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 he wins. He doesn't play for respect. He deals the cards to find the answer, the sacred geometry of chance.In law of a probable outcome, the numbers lead a dance. I know that the spades are the swords of a soldier. I know that the clubs are weapons of war. I know that diamonds mean money for